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新浪漫客厅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an，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n，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n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周日 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n。 摇摇摇摇，到了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同学，问候大家周日好。哎呀，昨天晚上呢，跟大家相聚了3个小时，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开始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总是听不够，好歌唱不停。邀请大家继续呢加入我们今天周日欢唱啊、夜晚就是不想睡的行列，加入麦家族，一边听歌唱歌，跟我们来聊聊天。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呢点播点到的歌曲，一并呢加上你的祝福啊，想送出的一些这个心愿呐、对吧？心里话呀，或是给自己点一首歌。你知道很多人说我点歌点给谁啊？没什么可点的啊。那你就送给自己一首歌好了，在周末的时光，给自己的这个来一首周末曲啊，鼓励一下明天呢要上班的自己，明天开工的你。今天晚上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周末的尾巴，抓住它。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跟你一样爱音乐、爱生活、爱收听电台的小伙伴们，来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麦家族 My Home 的打卡点歌贴已经上线喽。感谢所有有爱心的小伙伴们。 天辣麦克风。 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的开场曲来自周董，龙战骑士送给你，快快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在向你招手中。 Fix You Fix You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天大麦克风，天大麦克风，天大麦克风，天大麦克风，天大麦克风。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啊，听到了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节目在2019年的全新的宣传片，好听吗？好听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都会跟大家相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同学。看到了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的众多打卡报道的同学，今天第一名冠军归雪杠铃儿，恭喜你！板凳同学呢，心情不好，三楼的新岛好像呢没有什么想法，四楼的皮卡瑞很久不见，有没有要点的歌曲呢？翻来覆去的这些老朋友，就是呢从这个新朋友变的哈，新朋友变成老朋友，老朋友变成好朋友哈，彼此之间呢会有一些很神奇的这个联动哈。特别感谢大家一直的关注啊，毕竟呢平时生活里面呢每个人都很多事儿嘛。刚我们听的这个宣传片里面讲到了啊，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忙碌的点，有很多很多呢，你知道就是怎么忙都忙不完就对了。但是呢在周末的时候呢，还会有上一个闹钟然后来收听我们的电台，当然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大家。那在2019年也不要忘记邀请更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来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晚上我陪大家一起看月亮，如果你已经懒到不想把头伸到窗户那边的话，哈，听听歌曲里的月亮、月色怎么样？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吻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回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起来。 这里的月光把梦照亮，青山的大西方，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为什么有最后一句这样的？不是还有最后一句？若有一天，什么情况？你知道做这种直播的节目呢，就是很多同学会觉得，哎，麦同学做电台呢是直播还是录播？我几乎啊，这个做电台这么多年以来，98%，数字有必要这么精确吗？都是直播的啊，所以直播就是有好有坏，可能录播呢会做的比较这个完美一点，直播呢就会有很多种一些突发状况，但是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突发的状况，才凸显了一种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有趣的东西，叫做真实，对不对？生活里面呢，我们交朋友也是一样，需要呢交真实的朋友，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选择的时候呢，要去选择这个真实，有的时候真实真的很重要哈，所谓的一些假象可能是美好，但是呢真实来得更加长久。好了，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正在放送中，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22:19，有没有人点歌？今天的冠军宝座呢，这位同学他说，今天晚上呢月亮很圆呢，准备去买个鼠标哈，鼠标搞丢了。听我们节目不需要鼠标吧，手机滑一滑就好了。有同学问我说，麦同学啊，怎么样可以像你一样拓宽自己的朋友圈呢？我建议你买一个这个宽屏的手机啊，这个朋友圈就宽了，对不对？ 鲜辣麦克风， 在这孤单的角色里，每一回总是最自由。

放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尽管你被睡眠拒之门外，没关系，起码我们还可以在这里一起享用最最迷人的夜晚。周末夜现场，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如果我没有爱过，没有体会过温柔，我不会难过。我有过什么？如果我没有爱过。 没有体会过温柔，我不会难过。我有过什么？如果我没有爱过，没有遇见过某个伤口，生命会有多寂寞？ 爱过情浓处，如果没有体会过真正的温柔，没有曾经的爱过，在你的青春当中，所谓的爱和自由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送给每一个爱过的朋友，送给每一个在城市当中已经非常忙碌非常不容易的你，但还那么努力地追逐一份特别的爱和特别的自由的你。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这样的周日的夜晚，跟你在空中相约，一起度过。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记得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全世界都听得懂，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了解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整晚胡思乱想，夜色真好，让我睡不着，为何你总是想要逃，相思若好不了，只能怪我找不到解药，你从未给过我爱的讯号，首先呢 forever, it's pretty, the pains of them living as families, making him itchy, but her character's telling him perfectly fitting, took a piece of a heart, stole a piece of a mind, always thoughtful, beautiful, slender, sexy, and witty, if other love needs conclusion, necessary, missing piece of him needs to come back, they couldn't hear him, touch too much to bear the pressure of waiting, if she doesn't give an answer soon, it's death you anticipate him, he's letting me, I'll be with him,'Cause baby, right now there's too much of that.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抱着我的苦恼睡着了觉，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有麦好放松，有人要听快歌快歌嗨起来的歌，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像 快乐崇拜， 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 有人说在路上开夜车好困好困，快来随便来首点首嗨歌。WDY 一直在写作业，等台起头来看表，发现已经错过节目很多。现在来听还不算晚。 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对时空无边，从来不肯 say goodbye。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钻洞，左右摇摆，上下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 现在要喊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喊什么呢？

话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跟大家的限量相聚啊，暌违四年。Jolene 蔡依林小姐的新专辑呢有一点点小小的线索了。上次呢我在上海跟她见面的时候呢，也是替粉丝套话，说 Jolene 啊，这个新专辑准备的怎么样了哈。上次呢跟 Jolene 在上海见面活动是这个哦，世界杯的那个对活动，然后呢，蔡依林呢也是小小透露了一下，说在准备哈。哎，近日呢已经有了最新的消息，会在12月底发新专，专辑名字呢有可能就是 Ugly Beauty， Ugly Beauty。 黄色烟消还在飘，头顶风帆在鼓噪，一瞬间的风暴，石头双脚。 我仿佛来那边的头

流浪多少日子，却从来没有想到有人能分享你幸福的心事。没有了你叮咛的日子，耳朵总感觉怅然若失，生活上来了又去，得了又失，是你给我扶持，不断寻觅，错过了几次，从来不知爱情在咫尺，回头发现熬过这些日子，总有你的影子。孤独在各自的阑珊旅途，安静或是飞驰，遇见了彼此后，两个灵魂不再患得患失。有些话像戏曲，欲言又止，你耐心的我解释，微笑着不说话，把我抱住，让我像个孩子，在光明这趟车上浪费了多少日子，遇见你却让过去所有的痛楚统统被稀释。没有了你叮咛的日子，耳朵总感觉怅然若失，生活上来了又去，得了又失，是你给我扶持，不断寻觅，错过了几次，从来不知爱情在咫尺，回头发现熬过这些日子，总有你的影子。没有了你倾诉的日子，耳朵就感觉怅然若失，生活上来了又去，得了又失，你是我的坚持，陪我同游余生的日子，就算走到了穷途末日，天涯咫尺，在人生的白纸，痛愉快的写诗。 麦麦的周末现场，周日版本的辛辣麦克风正在直播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晚安，晚上好。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梯当中呢，迟到的同学哈， 谁的脚步 继续跟上我们的节奏和脚步， 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耳朵听着，流道里还是空空荡荡的，我没听你倾诉，没去感你孤独，是闭着耳朵，直到心房里变得空空荡荡的，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迟钝，茶饭不思呆呆的凝望着，只有耳朵不听话了，非要我听那首最爱的老歌，所有的情绪都要变脆弱，蓝素胶的眼睛却失策，埋怨着最近好像少了些什么。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我都竖起

今天还不让自己快快的在周末的尾巴放松下来吗？开始培养一点点入眠入睡的情绪。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多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一样的天，一样的脸，一样的我，就在你的面前。一样的路，一样的鞋，我不能没有你的世界。 听到了一首老歌，经典的韵味啊，想到了那个年代的朴实无华。但是呢，现在这个时候再来听听看啊，这老歌新唱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给你好妹妹的我不想说，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听歌唱歌一起玩耍的行列。在新浪微博有没有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最近很久没见他了。哎，这个家伙最近在忙些什么？最近跟他联络一下。许飞可以用一首歌曲把我们拉回暖洋洋、阳光照在身上的季节，送给你。 我记得那个夏天，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那属于我们。心

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on my mind。 好了，麦麦的周末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两三小时，三五好友，我们在空中呢来一个甜蜜的音乐的约会。在2019年呢，现在也是11月25号了哈，再过这个一个月，你看这12月底，马上的步入到2019年。我们在明年的节目呢，还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不变的频率，邀请大家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呢，享受到最最不一样的啊，收听周末电台的乐趣和感觉。然后呢，看到呢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准备啊，这收摊了，是不是？这个。今天抢到节目沙发的这位同学呢，到现在也没有点到歌啊，但是呢汇报了一下说这个鼠标买完了啊，买了一个这个沙粒的鼠标啊，挺可爱的小黄鸡，哎，小黄鸭还是小黄鸡哈、啊、好了，那同时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在放送之前呢，麦同学要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也不要忘记在下周六的晚上，在下周六晚上9点钟准时打开你最最钟爱的电台，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来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收听麦同学的音乐节目。在日常的这个工作日当中呢，接下来麦同学会给各位很多惊喜啊，就是呢没有在周末相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在上面呢来收看即将为大家放送出的一个全新的内容彩蛋，卖个小关子，大家关注最近的麦同学的微博就可以了，一定会有惊喜给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周再见吧，拜。